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呢，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 FM 100.6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功能啊，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对于很多人来讲，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几年呢，莫过于精彩的大学生活。然而大学生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仅限于某一个大学，但是呢，在北京啊，包括在天津、河北坐落着那么多座的大学，每一个大学当中都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啊，你有没有想过去到这个除了自己学校之外的其他学校去转一转？那些学校当中啊，他们的风光以及人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两位啊，这两位啊，他们是可以说是转了个遍也差不多，反正转过很多的这个大学当中。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中国 NBA 联盟当中工作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 NBA 联盟的副秘书长胡敬明，还有王鹏翔，欢迎二位。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 终于可以说话了， 可以说话了。哎，各位好，各位好， 各位好。 那谁是谁啊？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大家好，我是胡敬明。 大家好，我是胡敬明旁边的王鹏翔。 对对，欢迎二位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以北京为主啊，当然了，天津、河北，包括全国其他的那些你们去过的学校，咱们来讲一讲这些学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咱们就先从最熟悉的开始说起吧，啊，也算我一个是吧？算我一个。咱们就是二位的这个本科都是从哪儿毕业的呀？ 哦，我的母校是北京种树大学，就北京林业大学。 种树 对， 种树大学，我还想了一下，我还想着种树大学是什么高端的学校，怎么之前没听说过？林大的啊，胡敬明呢？ 我的本科是河北大学。 哎，这都涵盖在咱们这个京津冀的范围之内了哈。我的本科是传媒大学。好，那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肯定是本科的四年的生活会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留下非常非常重要并且美好的印象。能不能先从这个学子的视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或者说二位的啊，包括我们三位的母校呢？ 我的本科是在北京种树大学，就是 你就说 林业大学啊，林业大学， 种树大学确实大家得反映 一下。作为一个大学四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北林学子啊，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实在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对，所以也叫五道口，我们自称了五道口第一食堂。其实，在北京校园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北大的校园，清华的汗，北外的美女。北林的饭，虽然这句话我在每个学校都听到了不同的解释，就是前面三个都一样 啊， 北大的校园、清华的汉和北外的美女都公认 啊， 但每个学校的食堂都公称自己是第一。但是我是在吃了这么多学校食堂之后，我还是比较怀念母校的食堂。 嗯， 我当时是有8个食堂， 嗯， 真的是把我自己从一个120斤的一个小瘦子，活生生给长了30斤啊，真是感谢母校啊！ 不是以你这1米80多的身高，150多斤也是依然是很标准的。 对，当时是比较瘦，因为我是属于干吃也不胖那种类型的。 嗯，那敬明呢？ 啊，我是那个2010年那个考入的这个河北大学。 嗯， 啊，河北大学呢，在我之前的这十几年的这个生涯中，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概念，因为我的这个高中是在海南上的。 哦， 哎，当时 那还真是挺远的。 对，之前其实对北方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嗯， 啊，然后后来呢，考到河北大学以后呢，那是我第一次对保定这个城市有了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观感。 嗯， 啊，因为就像跟很多人一样，可能第一反应这个河北大学， 我一开始我也以为他在石家庄 啊， 哎，在河北的省会。后来哎，看到说是在保定，哎，然后从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跟河大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四年时间都在河北大学度过。然后刚好呢，这个今年又是河北大学的百年校庆。 哎， 其实哎，这几个月其实我们这个河大的这个朋友圈其实非常的热闹啊，包括各个地方的这个校友会，哎，他们都在这个我们共同的庆祝，为我们河北大学的百年校庆来这个祝福。 嗯，咱们在这儿也庆祝一下哈、啊，庆祝一下。但是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彭翔说了，这林大对他来说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食堂，食堂特别好吃。那我以一个这个好奇的角度，因为毕竟在保定嘛，你们食堂有驴肉还有驴肉火烧吗？ 哎，这个太有了。基本上每一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就读河北大学以后，都会问这个问题。 带驴肉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的这个饮食习惯，因为我是南方人啊，可能之前像吃这个火烧啊这种其实很少。哎，也是第一次在保定吃了驴肉火烧，然后呢，而且是在河北大学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叫大棚。哎，只要说到大棚，我相信所有这个如果现在在收听的河北大学的校友，他一定会很有感触啊，因为大棚就在我们大学的这个50米旁边，是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同学来到河北大学，这个第一件事基本上都是会被学长学姐带去大棚。然后呢，第一顿就是驴肉火烧。 嗯， 对， 正宗的驴肉火烧。 对对对对对。 啊，那你在北京这些年应该也吃过这边的驴肉火烧吧？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可能先入为主吧。因为第一次吃这个驴肉火烧是在保定，我一直觉得保定的驴肉火烧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就是最好的。然后它不论是它的这个口味也好，它的这个包括它里面的这个材料也好，对于我来说，我是可能更偏向于这个保定版的 驴，还是比较不 错。哎，对对对对对。 河建的驴是不是更有名一点？ 对，河建，然后还有什么徐水 啊？ 当时对对对，好多同学都是来自这边。对， 说来惭愧啊，既然二位都已经介绍了你们本科就读的大学的吃的东西，我觉得传媒大学里面的吃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啊，很多从传媒大学毕业的人都会说传媒大学那肉饼，说实话呀，我真是觉得那个肉饼一般但是传媒大学呢，这里面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吃的吗？我觉得盖饭还是挺有特点的。 那岳哥，我想问一句啊，就是哎，课上把主持人 啊， 就是你的体重在科期间长了多少？ 长了不少，长了不少，长了得有，反正比你长得多，40斤得有吧？我觉得四五十斤。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 估计是这样。 中传的食堂也挺好的。 传媒大学的食堂呢，当时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都不好好点菜，你知道吗？就是那盖饭吧，我们经常会怎么样呢？比如说点一个小炒肉盖饭。加2块钱肉，这是最常规的操作。但是呢，你知道这帮学艺术的人，他们就是这个思想，你不能拿正常人的思想来考虑他们，或者能考虑我们。到后来我们怎么点呢？就是我们要一个剁椒鸡蛋盖饭加10块钱肉，啊，或者是这个小炒肉盖饭加5块钱蛋，或者这个煎饼呢，就比如说煎饼给我加5个鸡蛋，或者等等吧。层出不穷，百花齐放。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班同学喝那个饮料，是要有 mix 的。什么叫 mix 呢？就是那饮料机，你打可乐或者打雪碧，它是一样打一点儿。啊，各种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人啊，都在这个传媒大学里面出现过，或者说正在出现着。好，这说到吃，我想每个学校呢，它都有不同的特点。那咱还是先从母校介绍起啊。除了吃之外呢？林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林大最大的特点就是树多。 树多？ 对，林大有一条道叫做银杏大道。每年在秋天的时候， 那得美爆了呀， 很多人就是过来拍照。确实很漂亮。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热搜，就是林大的男生把银杏大道的那个金黄色的叶子铺在了女生宿舍的楼底下。 哦， 对，林大有一个广场，然后那个广场的道是一个闪电 啊， 就 把那个叶子铺成了一个闪电的一个状态，还其实还挺好 看。嗯，那还是挺浪漫的。 对， 那你平常学的时候会学什么这个一般人学不到的东西吗？比如说种，你说种树大学你们会学种树吗？ 啊，其实我的专业是地理信息系统 啊， 其实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大概就是 GPS 这个意思，就卫星遥感和 GPS 地图测绘这个意思。 这听起来就很高端。 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是我们那个时候本科的时候有一年在暑期实习， 嗯，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北京的各个郊区扛着那个地图那个测绘仪去接收数据， 嗯， 然后因为外业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女生啊都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去接收我们的数据，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去北京西边的那个山叫百花山，很漂亮，但是呢同时那个山据说有很多毒蛇 啊， 对，有很多毒蛇。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男生啊，导师一个研究生开车带着我们，然后带上了我记得是过期的蛇药。 过期的蛇药。 对， 那为什么明知道过期了还要带着？ 因为那上面写着时间，被我们看见了， 被你们无意当中看。 对，很好玩的一件事是我们是从晚上大概前一天晚上就是在那个山下面已经住上了， 嗯， 第二天一早的时候我们是5点，我们男生就扛着设备就开始上百花山了。当我们爬到山顶上的时候大概是7点，其实爬了2个小时， 嗯， 我们正准备去山上去接收数据的时候，北师大的几个女孩已经在里面捉蜘蛛了。 为什么北师大的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们是生物专业。因为我们那时候老远就看到几个女孩 啊， 就是穿着一身纱布的东西 啊， 在有半米高，至少半米高的草丛里去捉东西 啊。 后来一问，哦，原来他们是生物学专业的。这个时候就是首先是很敬佩，第二是我们在想你们班的男生为啥不来。后来他说了一个我们特别逗的话，他说在北师大所有女生都是男生，我们男生不能出来，只有我们自己能出来。 你是不是因为北师大男女比例女生多一些？ 对对，是这样 啊。 所以这是挺好玩一件事儿啊。 男女比例，那你们学校应该男生更多一点吧？ 其实北陵是女生多 啊，也是女生多。 对，所以周边的清华呀、矿业大学呀，都来我们北陵找女朋友。 好吧， 对， 好吧。那静明呢？你在这个你们学校有什么别的学校没有的专业，或者说有意思的事儿吗？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也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得知的，就是河北大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现在我们河北大学校史馆现在它保存了一幅就是我们叫近代以来世界地图史上第一份比较完整的世界地图，叫鲲鱼全图啊，是在清代康熙年间的。 哦，对，不是一听这名我觉得这肯定时间得挺远。 对对对， 啊， 这个时间要追溯到1925年了。 嗯， 对，那个时候河北大学的前身还叫天津工商大学。 嗯， 啊，是那个时候。 叫天津工商大学。 对，天津工商大学。 啊， 然后呢，当时啊，购买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京津冀一体化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是属于这个彩色的印刷版啊。 嗯， 当时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幅，一幅呢在这个台湾的博物馆里， 嗯， 啊，另外一幅就保存在河北大学啊， 嗯， 有着就是比较高的这个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嗯， 对。然后平时如果说我们想去看，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可能这个学校还不会让你轻易的能看见， 嗯， 对对对，都要有很好，比方说是像校庆啊， 嗯， 或是有比方领导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机会跟着去看一看。 哦，那就算是这个镇校之宝。 对对， 所以你去看了吗？ 对，所以我有一次就是跟着学校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哎， 啊， 我作为一个参与者、组织者。 所以你现在也已经是领导人了，是吧？ 不敢不敢，我们就是跟着一块去，有幸的见证了一下这个历史。对对对， 啊，是，这传媒大学呢，它其实也是比较特点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观察过啊，因为其实我们仨都是传媒大学 MBA 的同学， 对 啊，所以二位也算是传媒大学的毕业生了。 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这一点，就是传媒大学里面的学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跟其他高校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传媒大学你很少能看到有人背双肩书包，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吗？ 哎，这么说好像是，啊， 真的是。对， 就是可能有，但是极少， 极少 啊，非常少。为什么呢？就是 比较多。 你要是往这个好了说呢，我觉得就是因为都很时尚， 很时尚 啊，是吧？都很这个艺术，都很潮流。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隔壁的二外是怎么看的呢？就是说觉得这个学校学术氛围不好啊，说你们学生都不背书包什么的。 对吧？因为我们跟二外就隔着一堵墙，但是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传媒大学的这个图书馆，包括自习室里面，也基本上平常都是满满当当的。想要去上个自习，你要是不起大早去占座也是不太行的、 嗯嗯、 啊。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因为这个传媒大学当中，它有着像播音还有表演等等艺术类的这些专业，所以呢，就是它带来的效应就是俊男靓女特别多， 嗯 啊，然后这个同时又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什么作用呢？ 还有推动作用， 对，就是你说这，如果你单纯说长相来讲的话，可能也就是这两个专业的长相，基本上都错不了，对吧？但是传媒大学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它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专业，但是有什么推动作用呢？就是这些比较好看的这些学生们，他们会把比较时尚的东西带到这个校园里，所以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什么专业的，你从背影看过去的话，你都会有无限的遐想，都会觉得这肯定是一帅哥，或者肯定是一美女，他穿的怎么就这么好看，搭配怎么就这么潮流， 所以就开始内卷上了，是吧？ 然后但是你如果要是超过去回头看的话，不一定会带来惊喜。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我觉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哎，确实是啊 啊！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传媒大学校园比较小，就是二位的母校这校园应该都比传媒大学大很多吧？ 其实北陵号称校园面积非常大 啊， 但实际在五道口那个地方，因为五道口寸土寸金。其实校园不大，然后还有一大部分面积，可能北陵人都知道，都被半导体研究所、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给占上了。 嗯 啊，所以北陵的学子在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特别搞笑的口号，叫“炸料半导体”。 我听我一个北陵的同学说，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园？ 对，我们有一个校区在鸠峰，鸠峰国家森林公园 啊、 是在北京的西边。我们本科的时候也有幸经常跑到那里去做外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们在早上坐着校车准备去，在我们看来是游山玩水的时候，看着其他专业的同学拿着书非常匆忙的去赶到教室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很开心的吃着汉堡，这是我回想起来最开心的时候 啊。但是去那边也是学习嘛，那学习跟学习不一样，有的可以从书本上获得知识，有的就只能从实践当中才能学到这些东西。 是的 啊。河北大学应该比较大了吧？ 河北大学应该也没有北陵那么大 啊。 然后我呢，说起这个大学的这个面积，其实我在河北大学有一个小的这个经历，就是说，因为我是就读的是这个新闻传播学院，当时呢，我在大学的前两年，我一直是在校本部。也就是在五四东路上啊，这个河大的校友应该都很有感触。然后呢，在我大三以后呢，我们学校呢就是把新闻学院给分出去了啊，分到了另外一个新校区，为了满足这个日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我们学院整个就被划归到了七一东路去了。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那个本部的时候，那两年呢，河北大学的本部是一个天桥把南北两个就是把这个本部分开了，就相当于 一条桥给分开了， 对 吧？ 就相当于说，比方说我们可能是我当时是住在北院啊，可能我要去南院上课，那南院的同学呢，可能他有几天他会来北院上课，这是从这个上课这块去讲，那这里面就会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比方说啊，你刚好跟你的大学的女朋友，你们一个人在北院 啊， 一个人在南院。这就 隔了一条桥是吧？ 对，这就很有意思。 现实版牛郎织女是吧？ 对，就有可能说这个 见一次 鹊桥相会一下， 就是可能你们的这个约会的时间，可能跟你们上课的这个地点安排是有关系的。对，就比方说我大三的时候，可能我女朋友她总在南院，我总在 你哪个女朋友？ 大三的那个女朋友。 没有，就一直都是一个 啊，不错不错，厉害厉害。 其实说到桥，那个提到咱们仨的母校哈，中传，我因为其实中传也叫海底捞大学，我知道一个事儿，其实我也想向那个岳哥求证一下，据说就是咱们学校专门修了一座天桥来方便女生回宿舍 啊，是啊是啊， 是吧？是中南， 是这样的， 是中南那个公寓是吧？ 对，因为传媒大学它的这个校区首先就很小，所以呢，这如果要是学生都住在校园里的话， 确实住不下， 对，确实。 所以呢，传媒大学的男生宿舍跟传媒大学隔着一个京通快速， 嗯， 啊，当然中间也有一个桥，那是帮的井。然后女生这边呢，因为她跟这个传媒大学也是隔着一条街， 嗯， 啊，叫中兰， 所以专门修了一座天桥哈。 对，所以女生的那个呢，那个天桥就直通女生宿舍和学校里面， 嗯、 男生的那个天桥，因为它也是方便这个通邮，不是通邮和北路，就是京通快速的这个来回两边的人过桥，所以呢，它不是直接连接着宿舍跟学校的，出去还是要有一段距离的。这个也挺，是不是在这些学校里面也属于比较奇葩的一个？ 是另类。 所以海底捞大学名不虚传。我们在读研的两年时间，真的是享受到了就是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确实 对， 很怀念。 这它称为海底捞大学，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么几件事儿吧。确实比较人性化，学校是比较人性化的。 嗯、 一个呢，就是因为传媒大学的男女生比例，我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是男三女七， 啊、 哦，就是女生要比男生多很多。 嗯， 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哎呀，这在节目里面，就是再加上这个洗手间的使用，是吧？女生平均都要比男生 对是这样， 要复杂一些啊、或者说时间要长一些。所以呢，就有人给学校提建议。啊，既然有人提建议呢，学校就响应了。就是之前每层是有，比如我们的这个教学楼里面，每层是有两个男厕，一个女厕。后来就把其中的一个男生的改成女生的了，就是每层里面就 是沿用这样 一个，对，每层就是三女一男。 哎，对，我记得好像四十八教上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 还有 上厕所跑两趟楼。 还有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放假的原因，一般因为北京有很多的高校， 嗯， 一般传媒大学放假呢都是放的比较早的那一波的， 嗯，对， 然后呢开学都是开的比较晚的那一波， 对对对， 假期基本上 假期耗 很 长， 基本上很长、 嗯。 好，那这个关于这个我们几个的母校啊，暂时就聊到这儿了。刚才呢说到了二位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因为在这个 MBA， 因为 MBA 让很多学校有了交流，二位呢又在这个 MBA 联盟工作，所以就去过拜访过或者参与过很多学校的活动。那么对于这些学校，你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吗？这些学校跟你们所在的这些学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每个学校最大的不同跟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呢？嗯， 那我就先聊一聊。 好， 嗯，其实我在这个也是工作过程中啊，跟这个京津冀这三个地方的， 嗯 啊、高校其实都会有一些接触。 嗯、 因为毕业，我传媒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天津，待过两年。 哟，那您这齐了呀？河北上大学， 对， 然后这个毕了业之后在天津待了几年，然后又在北京读的 MBA， 读的研究生。 对，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我的 卖了京津冀， 我的感受就会相对会深一些 啊，很有说服力。 对。然后你比方说像天津，其实天津像我们知道的比较有名的两所学校啊， 嗯、 南开跟 天大 啊，可能南开呢，它在这个商学院的圈子里呢，它会比较的。更出名一些，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叫“允工允能，日新月异”嘛，这是南开的这个校训， 嗯， 那他南开的商学院呢，也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他的这个商科领域的发展了， 嗯， 然后呢，那天津大学的 MBA 呢，其实在我看来， 嗯 啊，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啊，因为天津大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啊。就是近现代的第一所这个大学，他们叫北洋大学，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呢，这两所大学呢离得又非常近，就有点像这个 清华北大， 清华北大这样 啊、 所以说 就隔了一道门是吧？ 对对对，而且这一点就是，其实我有点我就怕不敢那个过多的去阐述，为什么呢？就我开玩笑啊，就因为里面他们经常会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中间那道门，就你说的那道门 是谁的，是吧？ 到底叫南天门还是叫天南门？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从我们传媒学子的这个 正好就是天南南天啊， 对，可能天大的同学， 但是谁在前谁在后？ 对， 他就天大同学可能叫天南 门， 哎，南开的同学可能叫南天门，哎，这是他们可能会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学校也很有意思，就叫河北工业大学。 嗯， 河北工业大学呢，在我刚到保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在河北省。后来呢这个大一的时候有 同学说，哎，你别找了，这个河北工业大学他不在 啊， 河北省，他在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在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在 天津。 在天津。 对，然后呢，而且大家也知道嘛，河北工业大学是应该是河北省的唯一的一所211的学校。 他可不，可是人家在天津啊。 是啊，这个就是可能如果说咱们要过多的去聊，可能就要聊到当时河北省跟天津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关系 啊。 对对对，所以每次去跟河北工业大学的 MBA 同学去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去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嗯， 对， 这是。这中间这门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门确实是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挨着近的学校可能多少都会有点这个方面的一些小争吵或者说小讨论。传媒二外也是，传媒二外中间就隔着一条特别小的街。 嗯， 它中间这个共同的街倒是没什么。 嗯， 但是关键是那有一地铁站是吧。 哦， 就是当时呢是 叫谁 组织投票啊、 嗯、 你到底这个地方叫这个定服装站还是叫帮子井站还是叫传媒大学，那时候不叫传媒大学，广播学院转、 嗯、 还是叫这个第二外国语学院转， 是 好像眼看着这个投票就已经要结束了，然后这个传媒大学据说好像学生自发性的一起去投了一下票，最后就叫广播学院站了，然后这个广播学院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之后，现在这个地铁站也改名了，叫中国传媒大学地铁站了。 哦 啊、 嗯 哎，说到地铁改名，我就想起来本科的时候，就林业大学北门现在有一个地铁站叫清华东路站。 嗯， 那个站当时我记得在地铁改名的时候，北林的学生和清华的学生那时候还有过一些争论。 是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地铁站在修的时候，老停水，停的是哪儿的水呢？停的是林业大学女生宿舍的水。 哦， 所以 我们为此付出了， 对，为此付出，而且林业大学的很多女生，她的男朋友是在清华大学的。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好玩，网络上就很多清华大学的男生，我是站队站学校呢，还是站女友呢？但是最后这件事儿，我记得当时闹的还就也挺长时间，最后好像谁也没有采纳，就叫了清华东路站。 那最后你是站了哪边？ 最后我就看看热闹。 不是，他还用站哪边吗？他本来就是林大的人。 对，所以这个学就是以学校命名，地铁站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 而且其实每个学生对自己母校的这种，可能他在外都是对自己的母校一顿自黑，但是就是提到和别的学校或者在有外人在的时候，都会特别就护自己的母校啊。 对 对， 这就是我可以黑， 别 人不能黑，别 人不能黑啊。 这就好像是这个每个家庭啊，或者每个城市啊，都是这样的。 对， 哎，那这林大在海淀那边，你应该有很多的林校吧？ 对， 相邻的学校。 是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对面有矿大和北语，哎，这俩学校也挺有意思。因为这两个学校其实也就隔着一堵墙，然后矿大呢，因为矿大的篮球很厉害，我记得本科的时候没事老去矿大看他们打篮球，打个那个3v3，就是里里外外围着三圈人，然后想上的人就在旁边排着队，一堆人吆喝呐喊，哇，这阵仗就感觉跟现场直播似的，然后我们那个骑着小自行车到隔壁的北语呢，发现那儿的篮球场只有两三个男生还有女孩就在那儿投篮，也没有人，还是一堵墙之下，就因为两个学校它男女生比例确实是不一样啊。虽然只隔着一堵墙，但是确实文化差别还是挺大的。 是啊，一堵墙可能就代表着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那海淀那边呢有那么多的学校，这学校也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包括北京啊，包括天津、河北的一些其他的学校，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一聊。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 好，那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胡敬明。 大家好，我是王鹏翔。 哎，今天呢，跟这个敬明和鹏翔，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从北京开始往外发散，一直到京津冀，然后再到中国的那些大学校园里面丰富多彩的生活。上半时段呢，我们首先先聊了一下自己的母校，提出了一个观点，呵呵，我们的母校自己可以黑，请别人不要黑，是吧？还有呢，就是有很多学校离得很近，可能一墙之隔，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清华北大，那他们之间的这个争吵争论什么的，肯定就不止一道门或者一道墙了，他们可能争论的东西就更多。这两个都是你的邻居吧，彭翔啊？ 对，都是我的邻居。 就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你觉得？ 我可能没有太多发言权啊，但是我第一印象当然北大女孩比较多。 嗨，行，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啊。 对， 因为一个是这个清华男生多，北大女生多，这个也是大家都公认的。 是这样。 哎，那为什么？这个问题聊的，为什么清华的喜欢去你们学校，而不是喜欢去北大去找女朋友呢？清华的男生， 我想了一下，可能第一是离得近 啊， 第二可能是北林的女孩，比较温柔。 哦 哦，你是在 种树的女 孩，谁不温柔吗？ 种树的女孩比较温柔 啊。那还有什么 区别吗？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离得近，就因为北大比较校园比较大。 嗯， 清华的，而且其实我们学校的那个就北林的学生宿舍设置很有意思，虽然学校小，但是从男生宿舍到女生宿舍是最远的一个对角，走路过去大概得8分钟。 这个设计 对，但是女生宿舍呢就在清华隔壁，离清华就很近。 这肥水就流了外人田了。 是啊， 啊， 然后那个于哥，其实刚刚那个咱们在就是你在聊这个，学生特点这块，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说，能够真正的让就是大家觉得一个学校的学生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特色，这块其实我之前也有过一定的思考，就是我觉得可能学校本身他会具有他自己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特点， 是， 哎，可能会给外界的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观感，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去就读的这些学生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学生群体它同时又是很庞大的。 对对 对。哎，可能各自的独立性也很强。你比方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六个人的宿舍，可能六个人他的性格差别都很大。 对。 哎，那可能说会这种整体性的感觉，我觉得跟这个学校本身的特点是很有关系的。那我可以跟彭翔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个很有特色的学校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 北航。 哎，之前我们一直好像没有聊到这个学校。 是是是。 对，首先呢它是北京的名校， 很有名啊， 985211。然后呢第二个呢它呢在这个航天方面的这个荣誉跟贡献又是国内 首屈一指的。 对。对。然后呢我之前我跟一个我北航的同学也有过这个探讨啊，他在北航本硕博都在北航。他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北航呢在他的理解里面，他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严父教育。就是 严父教育， 就是严格的严。 父是哪个父呢？ 父亲的 父亲的 严父教育啊。 对，就是说他是你在这个学校这个成长受教育的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这个学校有点严厉，甚至说有点这个不近人情也好，或者说他对你的这个学习可能会有一个很严苛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但是呢，这我还真不知道， 还不好比如， 不好比如，可能对于考勤或者说对于这种他的学业论文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比较严苛， 毕竟他是理工类的学校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呢，在你毕业以后，或者说他们叫我成人以后， 你 会感激你的这个母校，感激你的父亲。 是， 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我觉得学校要有这样的氛围。对，然后呢这个我很敬佩他，然后我也很敬重这样的学校。然后呢再提到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聊到这个实践性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有一次我在北京体育大学， 北体大， 我在北体大这个去找我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呢我就对于这个学校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就跟我们，我不知道之前于哥你看那个 吐槽大会 啊， 还是 我看过看过看过， 那个有一个选手叫童博南， 有个北体大毕业的，英语系毕业的， 在北京体育大学学 英语， 对 对吧， 英语体育老师教的是吧， 对，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在北体大没有学的概念 啊， 只有练的概念， 对啊对啊， 所有人都在练，所有人都在运动， 嗯， 这就是一种我在我的理解啊，他也是一种对于时间性的强调，对，这个跟当时就是你说的传媒大学这块，他对于这种时间性的这种要求，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呼应的。 这是学校的文化带给学生的这种熏陶啊， 是吧？你说要不敬明是这个 NBA 联盟的副秘书长嘛，说话就是那么的有水平，是吧？这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的专业啊，他都是靠包括像这个彭翔说的似的，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别人读书呢，他就被车给拉走了，去他们的这个园林里面去实践啊，有很多专业其实就是从实践当中才能总结和进步的，你比如说像传媒大学的这些艺术类的这些专业其实都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呢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传媒大学的一道风景就是早晨的时候播音系的会去练声，对吧？ 哎，对，岳哥，当时你的日常是什么呀？其实我们也挺好奇。 对， 我不怎么练声，我是这样的，我是属于看着老师的那类的学生 啊， 就是老师什么时候去监督了，我什么时候去练 啊。 老师如果不去的话，我也不怎么去的，就是比较偷懒的那种学生啊。然后，但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倒不是播音系的练声，因为我可能也是身在其中，而且我们练声都是各自为战的，每个人找一个地方啊，你就是练自己的就行了。 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啊？ 一般比如说操场，南操场啊，操场因为比较空旷嘛，但是每个人呢就找一个对着墙的一个地方去练，然后有人喜欢对着树练，有人喜欢对着水练， 哦 啊，其实对着水练那个属于比较科学的。啊，因为这比较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合练声的，啊，但是给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倒不是播音系的练声，反倒是表演系的练声。 哦， 我觉得那真的是挺壮观的一个场景。 哎，他们练声和你们学播音练声有什么？ 因为他们是，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是正好就是李立宏老师去教他们，就是《舌尖中国》的那个配音。 哦， 啊，那届是李立宏老师班主任，然后我看他们练声，我觉得特别震撼，特别壮观。他们是全班几十个人一起练声。然后男生背着女生练，然后或者是这个一边做俯卧撑一边练，然后他们还有一条就是 为什么不是男生背着男生练呢？ 那女生呢背着女生练 啊？ 好吧，这样不是这个也更能促进班级同学的团结吗？ 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当时我们在这个教学楼呢，是一共是十层那么高，然后表演系就在十层上课。他们有一规定，说表演系的不能坐电梯。是不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练肺活， 对，需要练肺活量。然后再有一个，他们需要保持身材，怎么能保持身材？怎么练肺活量？你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直接要求你就得了，你就别坐电梯了，你就直接从一楼直接爬到十楼，然后开始今天的课程。 这个规定就 有点意思。 哎，那北体的同学是不是也不用坐电梯？ 有可能，他们甚至 他们学校没有电梯， 不修电梯， 不修电梯，对，有可能。 那不没有啊，没有。就北体我也去过，北体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我觉得是啊。 那 所以岳哥，你现在还会坐电梯吗？ 我当然坐电梯，我又不是表演系的啊。 刚好提到这个表演系吧，让我想起一段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刚好在这个一个新闻上看见说。这个咱中国有很多的电影界的这些大咖牛人都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对， 哎，然后呢 中戏北电上戏等等嘛， 对，然后当时呢因为我来北京还不是很长时间，然后呢我就想要不找一个周末去北电去走 转一转， 哎，去转一转，然后呢就走到这个校园里，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学生非常的少，然后基本上，哎，这一点我就刚好 这是 像 曾经我也和你怀着同样的这个目的， 嗨， 去 想偶遇一下 去北电去走过啊， 结果 你的目的我懂 啊，然后我就也想问一下岳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有关，就是跟他的这个属性有关？ 那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北电，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他们人本身就少，对比其他大学的话，他们本身这个学生的总数就少，然后再有一个，他们确实也需要实践，而且他们的实践可能。在校园外有很多， 我也去过北电，但是跟二位怀着绝不一样的目的。 哦， 因为我有同学之后在北电读了个研究生，然后呢，我去看他毕业大戏， 借以去看同学的这个目的。 我的印象就是停车特别不好停。 嗯， 你说学生少之后，我回想了一下，确实没怎么看着学生。 嗯， 那车也挺不好停的。 对， 现在这些学校校园里面估计都不让进车了。啊， 嗯， 对，因为现在疫情管控比较严格， 是的， 啊， 是， 对，但是怎么说？我觉得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艺术氛围，真的是一进去之后就能感觉到。你可能也没看着什么人， 嗯， 这建筑呢，你要说有什么特点，它倒也不是有什么特点，但是一进去之后，那种浓郁的艺术氛围就扑面而来，是吧？ 嗯， 啊，这是给我的感觉。 但岳哥，你觉得北电跟我们传媒这个两个学校，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是你的？ 我怎么突然感觉这好像变了？二位变成主持人，我变成嘉宾了。 因为我很好奇， 好奇是吧？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因为传媒大学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它里面除了艺术类的之外，还有其他的。这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可能一提到传媒大学，大家马上就想到跟电视和广播相关的那些专业，但其实它有其他的，比如说有政法学院，有理学院，有工学院，这些都是就是综合类的那些啊，就是。所以艺术类的学生占的是一小部分，然后像北电或者中戏呢，它应该里面几乎就都是艺术类的学生了。 学生 啊，所以艺术类的气息，我觉得那是更浓郁一些的。 也就是说，那儿的同学就更不用背双肩包了，是吧？ 我觉得是。 哎，下次可以以这个为一个目的，咱们 去看看， 再去看一看。对， 嗯， 也达成了共识啊。 反正我在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没背过双肩包，我背双肩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里面装了一个篮球，要不然好像基本上不怎么背包。 哎，其实这么说来，我大学四年好像每天其实都在背着双肩包， 是吧？ 你背篮球吗？ 不是， 我不背篮球。 一般情况下大学里面的学生都得背双肩包的。对 对，这个是啊，这确实是。 好了，这对于我的提问是不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好的， 那问一问二位长期活跃在 MBA 活动呢，就是各个学校，因为 MBA 会来回串嘛，这些学校，那你们去到不同的学校，觉得每个学校他们在办活动啊，或者说每个学校各自有什么不同的点吗？ 这个说到不同点啊，我觉得有一点是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的认知，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中国农业大学。 农大好吃的应该也不少。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 MBA， 像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听，我们可能会以为它是像这个像往农产品，或者是像往农业方面，或者是这个园林啊什么，可能跟北林有相关。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中国农业大学有一个非常 期货是吧？ 对， 哦， 就叫期货证券班。 期货证券班 ， 他们这个做这个期货，像这就跟金融相关了。 啊，这个听起来很高端。 对，他们这个大宗商品， 对于 这块的这个教学体系是很完备的。 嗯， 当时我甚至听说啊，但这个我也是听说啊， 嗯， 还没有考证。就是如果你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然后呢，你从事这个期货这个方向，学校可以给你这个账户里，他可以存入一定的这个资金，然后呢，你再存入一定资金，然后呢，学校来带着你， 带着一起炒期货。 哎， 这个是就有点颠覆，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农业大学嘛， 啊， 后来他们就说不是的，他说我们这个对于这块其实是很厉害 ， 包括上次我们。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传媒大学，我们组织去那个财新，去财新那个做那个企业走访的时候， 对， 就是这个农大的校友，组织的，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做的。 哦，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 期货证券班， 他们的金融啊这块 是比较有名的， 对，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确实会比较颠覆大家的这个认知哈。 是，所以呢，有一些学校呢，你光考虑它的名字，你可能就是会陷入到一个误区， 是的， 是吧？ 是这样的， 它是不是就是全都是这方面的呀，或者什么的？但是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期货，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整合。 对。然后其他的像这个，我想想，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就比方说北京师范大学，他们也有一个外号叫北京吃饭大学。 啊，对，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想生意的这么多呢。 这个彭翔可以介绍一下。 对对，因为当时一开始我就说的那个歇后语啊，我在北师大也听到了同样的 话，也听到过。 对，就是最前面的三个都一样，最后变成了北师的饭。后来我想，哎，不是北林的饭嘛。 嗯。 然后后来我也去北师吃过，确实也好吃。 嗯。 啊，但是主要是因为母校给我养肥了很多肉啊，所以这句话我还是给 这样啊， 落在了母校。 都说自己学校的饭好吃，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有什么特点？就是你觉得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学校，或者说单独的某一个食堂，只有在这个食堂才会发生的，在别的地方都不会发生。 那我记得就是北林的男生宿舍楼下以前的一食那个辣鸡饭。 嗯，辣鸡饭， 对，我一次能吃半斤米饭。 嚯， 辣鸡饭 ，对，辣鸡饭，我现在还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再后来再也没有吃到那个味道，而且吃不腻。就是我觉得大锅饭能做成那个味道， 嗯， 还是挺难的。 嗯，你知道这个传媒大学男生食堂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可能在其他学校不太会存在，或者说有可能存在吧，但是这个不一定那么明显，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就是男生宿舍是从学校里面支出来的，当然了，女生宿舍也是从学校里面支出来的。学校里面的食堂，包括女生宿舍的食堂，他们都是正常的饭量。但是男生不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打饭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他说打一两饭，有可能会跟他说打二两饭，有可能会说打三两饭。 对。 但是在男生食堂，你不管说一两还是二两还是三两，那个量都绝不止三两。就是他就是夸一勺往那 一勺， 就是冒尖了就。你跟他说给我打一两饭，也是那么一勺；你说打三两饭，也是那么一勺。 也是一勺啊， 就小半斤吧，差不多小半斤饭啊。当时有着那么一个口号嘛，叫一个歌里面写的，写传媒大学的歌叫"一食堂的面，二食堂的饭，三食堂的饭量撑死了算"。 哦，三食堂就是 三食堂就是男生食堂， 男生食堂啊。 当时我还听说这个传媒大学跟二外的这个厨师。 啊， 之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交流，是有这回事儿。 说实话呀，我觉得因为我也去过二外吃饭，我觉得传媒大学的食堂照二外比的话，确实是差了一些。 哦， 啊，这个不得不承认。如果要是有校友，你也去过这个二外吃饭的话，我觉得二外的食堂确实比传媒大学食堂好吃。就是那种基本火的那种食堂。可能那边比这边会强一点，但是而且那边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小的食堂，比如说他那里面有一个日料的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现在这学校也都封闭了，都不让进了，挺好吃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确实没怎么吃过日料，但是觉得那儿的那个日料还挺好吃的。 经常跑到隔壁去 吃饭，那个时候还是就是你只要交钱就行，饭卡呀什么的， 不需要用饭卡， 就说没带。你对吧？这学校的学生经常会出现这种，说没带饭卡，你怎么办啊？这难道不让你吃饭了吗？没带饭卡，你就是交钱就行。 哎，好像现在是不是所有学校食堂就 都得饭卡， 都得饭卡是吧？ 对、 对， 或者是因为有的学校的饭卡直接就在手机里面了， 直接 一刷手机就行了，所以也不会出现没带的这种情况了。 我倒是听那个一个农大的朋友说，现在他们的食堂可能也。有只剩一家，是可以允许这个社会的这个 就是对外的，对吧？ 哎， 其他的基本上他就可能还是以这个学生为主。对， 确实啊，因为是学校食堂的饭呢，又便宜又好吃，所以如果你住旁边，天天去学校蹭饭，那也不太行。 哎，我想起来有那么几个大学，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交流，就是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外交学院。国关还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我觉得这四个学校， 这几个都有点小众啊。 对，是，特别是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是我工作之后我才有接触到。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名不是特别耳熟能详，但是特厉害的，就是那五道口金融学院那个。 哦，对，这些都是可能家长们在选报志愿，或者以前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 这五道口金融学院好像家长选报志愿选不到那儿去，应该 选不到那儿去， 好像得是中国银行界的特别优秀的人才。 对，它是中国银行研究生院。 这几个学校都属于好像有比较直通的一些渠道。 对，像 对口的一些部门。 对，当时我们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像国关呀、 国关 这个外交学院， 它是提前录取。 哎，对，它都是提前批。然后呢，而且你的分数是一方面，你得必须参加它的提前批面试。哎，然后呢，这个你可能要达到它某些的要求。 对。 才能够去。然后像比方说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河北嘛，有一次我到那个北京去找我的同学，高中同学，他就在国关， 哎，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国关这个学校的一些可能跟我们这种综合类的大学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点，对，这个对我的印象还挺深的， 就包括北京电子科技学院那个学校，我了解好像学生一进去基本上就得接受国考的那个培训 啊， 因为他的好像就业路径是就直通各部委单位 啊， 对，是不是？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如果不能过这个公务员的考试的话，就相当于这学校白念了，是吧？ 对，我感觉好像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几个学校还挺神秘的，当然我们接触也比较少。 那学校学习氛围，我觉得能非常不错。 对，是这样。 对，还有像这个外交学院，外交学院跟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定位上的一个。就是比较像， 外交学院好像分儿应该是巨高的那个吧？ 对、 啊， 当时 好像比清华北大还高。 哎，当时有这个 差不太多， 对，有自媒体盘点这个 事， 对， 国关和外交确实都是属于分比较高的。 对，然后中间我还听说过一个，当然我也不知道是真假啊，就是也像这个。岳哥求证一下，就是北京工业大学。 这你跟我求证，我也不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 您是北京 啊？ 辅助。 不是啊，您说。 当时我听说是北京工业大学，他这所学校，他会接，就比方说你考清北，如果说落档了，哎，北京工业大学他一般他会比较愿意去把这块的生源用他的方式。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校是这样的，特别是工科类的大学啊，确实有一些学校是愿意这个。要清华北大的这个没考好落榜的或者差一点考上的那些，对，我觉得其实应该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意愿吧，那只不过工科类的学校这种意愿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他们培养的就是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确实对于高考的分数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是 啊，对，那这个你看这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办活动这方面是不是传媒大学能有一点的优势呢？就是你们跟其他学校比的话， 对，确实是的，就是正好那个之前在本科的时候组过乐队，所以 巧了， 也很巧，就是十年前来咱台里 啊， 曾经来做过一档节目啊， 是， 就是本科的时候那个小乐队。 彭翔呢，在今天来之前给我发了那个照片，我一看就是很惊讶。确实是我们台的故事广播， 对 啊 ，AM603。然后呢，那时候看起来确实挺青涩的，应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还正在被北林的食堂喂肥的那个阶段中啊。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传媒大学，按说应该是这个艺术方面相关的全才，对吧？ 对。 但是好像没太听说过从传媒大学走出来过什么特别有名的乐队。像北林是吧？北林 对， 它确实是有的。 对，是的，像大家知道唱《春风十里》这首歌， 对啊，对啊， 乐队陆先生乐队的主唱， 对， 贝贝呢就是我的。 他们那个陆先生乐队的几个人，应该好像 都是 北林 的 吧？ 啊，他们。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唱号子的那个乐队叫什么乐队来着？反正也是参加月下也很有名的一个乐队。 对 啊，等等吧，就是这些学校包括清华呀，也出过。像水木年华是吧？ 是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乐队，但是这个好像传媒大学没听说过谁。 传好像还没有出过这种特别有名的艺人，倒是很多， 艺人很多。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各个高校都有各个高校不同的特点。当然了，还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不能通过这个高校的名字，或者说您对于它的主观的认识，就限定了这个高校它就是干什么的。静明和彭翔也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还是希望啊，这个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呢，咱们在北京有那么多的大学，咱们没事呢，就去这些大学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精彩丰富的大学生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静明， 谢 谢彭翔，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蓄力新生，壮伟启程。